水汪汪的黑眼睛，笑太多真善。你面容上的改变，脑里未移迁，轻飘飘的旧时日，悄悄的飞逝，数载如梦烟般笑，回首那堪计。风萧萧的漫长路，你只身飘零，仍在寻觅你踪影，渺渺像流星。黑漆漆的孤枕边，记你的温柔。破晓乍醒多空虚，难可再拥有。抬头遥望天边，隐隐见那倦了返家。你可会将它不久便再归家？但愿重拾美丽往昔，再见你一面。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？凄清清的秋雨点，再碰我窗前。你别离后的转变，我永是云烟。孤单单的身影中，那痛苦失落，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痛。萧萧的漫长路，你只身飘零，仍在寻觅你踪影，渺渺像流星。黑漆漆的孤枕边，记你的温柔。破晓乍醒多空虚，难可再拥有。抬头遥望天边，隐隐见那倦了返家。你可会将它不久便再归家？但愿重拾美丽往昔，再见你一面。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？再碰我窗前，离别离后的转变，我永是云烟。孤单单的身影中，那痛苦失落，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痛。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痛。